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接着请您到现场去，咱们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听一听纪念王长友、谭伯儒相声专场的演出实况录音。 那么我们的节目到最后呢，总是最精彩的。今天呢，就由王千祥和王文林，王文林又叫王慧林，他就是相声大家王长友先生的儿子，二人表演王长友先生的最拿手的作品《哭的艺术》，有请二位。 谢谢这么多朋友， 是 来一起纪念我们的两个老前辈 啊， 王长友先生和谭伯儒先生。 对， 这二位先生呢 啊， 是我和金斗文友曾瑞的开门老师， 是 跟他学是50年前， 半个世纪， 想起来就像在眼前似的， 对，历历在目。 哄小孩啊 啊， 因为我12，他们仨人13， 对， 什么都不懂 啊。 老师把做人做艺的道理讲给我们，让我们听懂了，还要记住了。 你看看， 节目还要学好了。 是。 老师呢，一个王长友老师，也就是他的父亲，肚子里宽敞 啊， 知道东西多。 对。 谭伯儒老先生，文化水平高。 是。 你比如说现在啊 啊， 让小孩用功 啊， 两位老先生没说过用功。 是。 你们要学这个东西，不学不行。 对。 谭先生那时候告诉我们 啊， 10岁到20岁学东西 啊， 就像在钢上打眼似的，在铁上打眼儿， 印象就这么深。 打很难，打一个能够一辈子都存在， 它有烙印呢。 20岁以后 啊， 木头上打眼儿 哦，

盛开在风中，是你紧盯着的我，泪光在闪动，一闪一道彩虹。不相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眼神一转的眼神。不相信